君莫笑是昨天才刚刚到30级的。这是兰西格一直在关注的事儿。两天都加起来，一线峡谷副本他顶多也就是去过6次。就是次次遇到隐藏 BOSS, 而且还很巧都是同一个隐藏 BOSS, 此时也未必能打到10个这么多。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敢说是零，但也是无限趋近了。 怎么样？ 叶修问道。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磨砂石的？西周想不通，靠自己刷到是不可能的。收购来的话，再找他们同样是搞收购的人来交易，就太不聪明了。经验丰富的老人怎么会这么没脑子？除此以外，西周也只能想到一些杀人越货一类的勾当了。 哼，10个就算多了吗？ 你还有？ 西周惊讶。 有的是，坦白说可能也不会比你们兰西格仓库里少多少。 这怎么可能？ 西周依然怀疑。 你怎么搞到的？ 那你就别操心了，你就说要不要吧。 这个一时间西周竟然是答不上来了。磨砂石虽然他也给了价，但在他的收购计划中其实是并不包括了。此时会有这东西的都是高级玩家，这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这样的大工会。大工会都只会收材料用材料，基本不会有出来卖的。磨砂石现在还没到收购的时候。现在君魔校突然问到这个，西周以为一个刚刚30级玩家运气好也不过就是1-2个，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哪知这君魔校真是深不见底，一开口就是10个。这个数目在眼下除了他们这种俱乐部背景的工会根本就不可能有。而且听君魔校的意思，他还不止这10个。 你一共有多少？ 西周问道。这东西他只是因为以为收不到，所以没有列在计划里，但迟早也终归是要收的。此时看有货上门，却也不想错过。 30-40个吧。 叶修说。西周差点没从座椅上摔下来。这家伙要真有这么多，还真和他们兰西格不相上下。西周出来收货前打点工会仓库，记得磨砂石也就在40多，不到50个而已。 25金币，我全要了。 西周说。这样大单的收购以后也不可能再遇上，私人根本就不可能集到这么多的稀有材料。 我没说要全卖吧，就卖10个，300金币拿去吧。 叶修说。 25吧。 西周也不管全卖还是10个了，能收多少收了再说。 然后我29，你26，我28，你27，最后27.5成交，275金币。多大的工会啊，差着25金币，丢不丢人？300吧。 叶修说。 哪有这样算呢？ 哼，你还真是冷静啊。 哼，25金币。很公道的价格吗？ 是你自己不要的啊。 叶修说着，君莫笑突然往西周身边一站。 干什么？ 西周不由得慌了一下。他一直很怀疑君莫笑这么多材料的来路，这肯定不可能是刷副本来的。西周最终想到的就是堵在副本门外杀人越货，可是能报到这么多，这应该早掀起轩然大波了。西周也天天都去一线峡谷的副本，可是从来没听说过。难道会有一个一靠近你身就能夺走你身上所有的流氓外挂？老玩家见多识广，想法很多。荣耀都没有外挂多少年了，西周还是回忆起了早期一些强制交易的抢劫外挂。但君莫笑往他旁边一站后， 立刻一个操作，却也是摆开了摊，同时飘了一句， 30金币我零卖很快就卖到了，便宜你还不要。 说完，君莫笑的摊子已经支了起来，10个磨砂石摆在上面，每个30金币的售价。冀州立时一怔，在网游中东西也多有个收购价和零售价，收购价较低，但对于卖方来说却是一个稳定的销路，想卖时很容易就能找到对象把东西卖出去。至于零售，价钱要高出一些，只有真正有需求的玩家才会过来购买，能不能卖掉，多久卖掉都难说，需要有耐心。对于急等用钱的人来说，显然是等不及搞零售的。现在的君莫笑是在零售，在神之领域，稀有材料价格稳定，磨砂石一般是35到40金币，收购价也要在30金币上下。叶修咬定30金币不退让，那是非让细周和他一起穿越老区。结果细周很冷静的不答应，于是他就干脆摆摊搞起来零售了。30金币对于新区来说，这算是个零售价，需要耐心的零售价。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第10区，现在几乎没有人在卖磨砂石这个东西。目前掌握着这一物资的大工会却多不会借这个来赚钱，于是就便宜了叶修。他现在就好像是处在等级前列的玩家，独家打来一些高级材料，于是想卖多少卖多少。更何况他也没搞垄断，只是30金币这样的一个市场价。 让我来想想啊，30级的时候有哪些装备图纸是可能用到磨砂石的呢？ 叶修好像自言自语般的嘀咕着。 对了，惊魂之杖是不是啊？这武器对精灵类敌人攻击有加成呢，相当实用。副本可是只报图纸的，要做非得要磨砂石不可。哦，还有魔纹十字架，光属性的武器，牧师使用的话光系技能就有加成呢，也是只能拿报道的图纸自制，这个你应该知道吧。啊，牧师啊，诶，看到那个狂剑士我想起来了，斩炎剑也是需要磨砂石的呀。哎呦，他过来了，他要买的吧？哎呀，不是，是个太刀狂剑士，真可惜。斩炎剑啊，斩炎剑，买了我这磨砂石就可以做一把斩炎剑了。 叶修念叨着。冷静的细周也终于有些不冷静了。这些武器的确都是在副本中只报图纸的子物，需要收集材料，再由生活职业的相关玩家去制作，磨砂石都是他们的制作材料之一。30金币而已，舍得做子物的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买走吧。正想着，就见一玩家已经到了跟前。 哎，这里有磨砂石卖啊？没有了，我全买了已经。 西周连忙道。 30金币一个。 君莫笑转了个身，朝着西周强调了一下。 30就30。 西周说。这过来问价的可是一男一女啊，这种组合太强劲了，尤其开口的还是姑娘。这别说是30，就是300，身边那哥们儿能付也得咬了牙的付账啊。西周也算当机立断，连忙冲上来抢购。君莫笑这是在卖东西的摆摊，东西放上标了价，过来人看到觉得合适点了就走了。西周生怕眼前这哥们儿太过殷勤，二话不说上来点他10下8下，那自己不就苦逼了。此时的细周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玩家极其不俗的操作，自己这边的摊位在瞬间已经收起，角色一步跨到君莫笑的摊前。 鼠标连点，看也不看，瞬间就将君莫笑摊上的十个磨砂石给消灭干净。那一男一女看在眼里，傻站着半晌也没吱声，最后扔下一句有病吧这人，飘然而去。 哼，行啊你。 叶修也是赞叹不已。 浅笑。 西周客气。 但你确认了吗？每个都是30金币？ 西周大惊失色，连忙点开自己钱包一看，结果发现不多不少，就是扣了300金币，显然并没有出什么问题。 开玩笑。 西周心有余悸啊，刚才那一瞬真的是全没看价，自己又是出来收材料，身上装着大把的公款，只要在里面标个18000的，他非得哭死不可。 如果那一瞬间你连价钱都能检查清楚，那就真的厉害了。 叶修一边说着，已经让君莫笑站起了身。 走了，再见。 西周怔怔地说着，望着屏幕中君莫笑的身影就那么平静地消失在了街面的人流中。半晌后回过神来，连忙发消息给蓝河说起了这事儿。 君莫笑？怎么会啊？你在城里碰到他，他不是应该刷副本吗？刷完了？ 蓝河立刻一堆子问号。细周向他疑惑的君莫笑怎么会有那么多磨砂石的事儿，他都顾不上去关心。刷完副本了，怎么没上电视啊？蓝河带着这一疑惑，连忙翻开副本记录一看，他们兰西阁的记录依然好好的，还排在首位，后面的二三也是纹丝不动，根本不见君莫笑的身影。 奇怪，难道他们还没开始刷？ 蓝河问西周。 我哪里知道啊，不过这个时间如果刷的话也差不多结束了，是不是记录没破？君莫笑在卖磨砂石，以他这样的老手，稀有材料怎么会这样贸然出手？我想他们的副本可能是碰到了一点障碍，他急着等用钱，大概是要买点装备吧。 西周这家伙的确很有分析能力，磨砂石哪来的虽没有头绪，但却把叶修卖磨砂石的目的猜出了个七七八八。 这样啊？哎，你说他有10个磨砂石啊？ 蓝河这才回归到这个问题，副本什么的其实根本就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人家想今天刷就今天刷，明天刷就明天刷，他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是的，而且看他的模样好像还不止这么点似的。这不可能，现在磨砂石能上双的肯定都是俱乐部工会，普通工会就算达到这个数也不可能全集中到一个人手上，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啊。 难道他已经被哪家工会给赎买了？ 哼，看看吧。 怎么看？ 我叫千城来跟着他了，看看他之后和什么人接触。细周回道。此时关注着记录榜的人并不止蓝河一个，各大工会会长一想到月轮工会这么一个渺小的存在居然马上就要雄霸这个记录，都是一阵阵的犯恶心。大家心不甘却无奈，虽然无力去阻止，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留意着系统公告。从0点到1点又到2点，大会长们都有些魂不守舍，却不知人叶修都在这边逛上街了。 怎么样啊，看好装备了没有？ 叶修给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去消息。300金币，他们的队伍又没有剑客这样的大热门职业，基本可以拿下3件子午了。 就你说的那个赤月长矛吧，我有看到。 行，在哪儿？ 于是先后问了二人的位置后送了金币过去，花了190金币2件子午入手，随后又去了一个早看好的摊位， 花100金币买了一个子午手炮。 老大真有钱。 包子入侵赞叹着，换上了新购得的30级子午沙豹之爪，原本对叶修大神的称呼也升格成老大，更显得亲密服从。包子入侵之单纯，从一个称呼上的改变就看得出来。 哼，走吧。 叶修说着，三人一起离开了空机城热闹的街道。千城此时远远地跟着三人身后，作为一个强怪老手，这种事儿他倒也算娴熟。跟着三人一路离开主城后，郊外平地空旷，千城不是紧跟三人身后，而是换了个路线，和三人保持斜线并肩而行。看着三人前进的方向，似乎是朝一线峡谷方向，千城估摸着只要去下副本而已。可细周让他留意一下君莫笑会和什么样的人接触，这下副本要组队倒是正好观察。千城无奈，只好继续默默相随。这走着走着，千城忽地发现这跟着君莫笑三人的似乎并不止他自己。以三人为中心，散落在这地图上的数名玩家此时都以君莫笑三人为中心，若远若近地朝着一样的方向前进着。这样的人要有一个不算古怪，但此时突然有这么多就显得另类了。真要是朝一线峡谷去的，那像君莫笑他们一样走大道才是正常，但现在这么一堆尾巴似乎都是和千城一样经验丰富的人，于是跟踪不跟身后，就随便找条路线在这装模作样，装的人多了哪里还会显得自然。千城发现了众人，众人相互之间也有察觉，有的人开始迟疑，有的人当机立断改变方案，走上大道正大光明跟着君莫笑三人后边。这原本害怕暴露的方式，在现在这诡异的情况下倒显得十分正常了。千城却是最最与众不同，此时赫然朝着一个距离他最近的玩家奔去，待得看清对方的名字后，立刻给细周发了消息。 和呼啸应该没有勾结。 他看到的这个玩家正是工会呼啸山庄的，虽然对方隐去了工会称号，只可惜千城认识他这个 ID。 哦，你怎么知道的？ 细周奇怪，千城的这种排除法的答复他猜不出是怎么得来的。 因为呼啸的人在和我干一样的事儿。 细周无语啊，看来这君莫笑如今在第十区已经是彻底广受关注了。之前大家互不吱声，只是各自争取拉拢，此时却在这么一个诡异的情况下全都一起暴露了出来。 小罗，这人知道是哪家工会的吗？ 千城又看清一人，只是他并不认识，对方又隐藏工会称号，所以只好让细周去侦查了。 我来查吧。 西周问明两个字怎么写后，自去联系人来调查。最后千城把这尾行撞车却又不肯放弃的足足九人全部给侦查了一遍。其实原本是11人的，但有两人在发现情况诡异后就撤退了。九人中查明工会的已经有5家，霸气雄图、皇朝遗风、呼啸山庄、轮回、百花谷，这5家工会都参加了这次尾行大撞车，可想而知和君莫笑是没什么勾结的。